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贵宾席上一声爆响，呼延震捏碎了座椅的扶手，铜铃般的大眼中仿佛要喷出火来，他不甘心，他真的不甘心。 明明史莱克学院是不可能破掉象甲学院防御阵的，可他们就那么做到了。武魂融合技幽冥白虎虽然厉害，爆发力极强，但如果是在正常情况下，以阿丽为首，三名四十级以上的象甲宗子弟联合起来，也不是抵挡不住的。只要化解了那武魂融合技，这场胜利根本就毫无悬念。可象甲宗还是败了，为什么会失败？ 别说呼延震不明白，就连坐在他身边的白金主教萨拉斯也愣住了。宁风致的脸上此时已经满是微笑，看着比赛台上正在欢呼胜利的史莱克学院七人，心中不禁暗暗赞叹。在他身边的古斗罗此时也是眼睛大亮。 好一个疑点破灭，扬长避短，团战中控制系魂师的作用果然是威力无穷啊。 虽然古荣的声音并不大，但一旁的众人却都听到了。听到疑点破灭四个字，白金主教萨拉斯顿时明白过来，象甲宗七人联合在一起的防御阵型，别说是史莱克学院，就算是这一届所有参赛的魂师队伍，也几乎没有人能从正面攻破。史莱克学院七人在唐三的带领下，先以集体升空破解了对手带来的庞大压力，紧接着唐三施展出的三大控制技能，令象甲宗完全陷入只能被动防御的姿态。在这种情况下，史莱克学院的七名队员同时向最强的呼延力发动攻击，一旦呼延力被击溃，那么整个象甲学院的阵型立刻就会遭到破坏，没有了主心骨，他们的防御也将不再完美。在这个时候，身为团队灵魂的唐三精准地控制队友们在最适合的地方发动了最适合的攻击。幽冥白虎这武魂融合技虽然强横，但如果没有唐三的指挥，让他们在最适合的时间出手，也绝对无法起到这样好的作用。象甲宗的七名弟子好不容易才聚集在一起，不得不说，拥有着一块魂骨的呼延力防御着实变态。他虽然被幽冥白虎一巴掌拍到了擂台里面，但爬出来的时候，除了看上去萎靡一些以外，并没有受到什么真正的伤害，只是头脑有些发昏而已。双方重新列队向对方行礼，呼延力眼光灼灼地盯视着唐三。 你很厉害，不过用不了多久我们一定会再次见面的。 随时欢迎。 双方同时向对手行礼，史莱克学院七人眼中都流露着战胜强敌的兴奋，而象甲宗的七人目光里充满了不甘。从比赛开始到结束，他们完全处于一种有力没处使的感觉，遇到这样的对手是何等的难受。他们虽然输了这场比赛，但就像呼延震的想法一样，他们依旧认为自己的实力要在史莱克学院之上，就像当初败给史莱克七怪的黄豆战队一样。可是他们却忘记了，智慧同样也是实力的一部分，魂力魂技的强弱并不代表一切。当史莱克学院七人走下比赛台的时候，观众们甚至已经忘记了还有数场比赛都没结束，整个看台上已经掀起了一片高呼史莱克的浪潮。绝大多数观众都不是魂师，正所谓外行看热闹，史莱克学院七人带给他们的正是最绚丽的比赛。不论是唐三在一开始的时候发动的宇宙天空流战术，还是后来那极其惊人的庞大幽冥白虎，还有最多魂环的出现，都给观众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双方体型的巨大差距令观众们一上来就将史莱克学院看成了弱势的一方， 当史莱克学院最终战胜了对手的时候，在观众看来，这就是一场经典的以弱胜强之战。 小五，扶着我一点。 小五闻言心中一惊，这才发现唐三身上的队服已经被汗水浸透了，脸色更是比朱竹清和戴沐白还要苍白几分。他赶忙挽住唐三的手臂，用自己的力量去支撑着唐三的体重。 哥，你没事吧？ 我 虽然唐三又吃下了奥斯卡的恢复大香肠，但他的消耗实在太大了，魂力的透支是不断出现的虚弱感冲击着大脑，如果不是不想被对手和观众们看出来，他早就坚持不住了。这场比赛看上去从开始到结束都是史莱克学院全面控制了场上的局面，可为了这场胜利，唐三付出了太多。凭借飞行蘑菇长飞翔在空中，为了不被重量拖累，他必须要全力提举着自己的玄天功，同时还要聚精会神地关注全场每一分变化，以控鹤擒龙牵引对手的攻击，照顾全场的每一个角落。这不仅是魂力的消耗，更是精神上的消耗。之后唐三的三大控制魂技同时释放，而且还不止一次，魂力就已经大幅度消耗了。尤其是到了最后时刻，己方的四名四十级以上强者，除了奥斯卡不能攻击之外，另外三人中也只有唐三还剩余一点魂力，而精灵、黄远和小五三人很难破开那两个全胜状态的对手防御。为了最后的胜利，唐三先以控鹤擒龙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摔出一个对手，再施展出了需要大幅度消耗魂力的蛛网束缚，那一下不但抽空了他的玄天功内力，而且还有相当大的透支。如果不是他的身体经过八角玄冰草和烈火性胶书两种仙品药草的反复锤炼，恐怕当时就要吐血昏迷了。此时战斗已经结束，唐三连走路都有些困难。七人刚走下比赛台，三道柔和的光芒已经悄然落在唐三、戴沐白和朱竹清身上。三人只觉得热流涌动融入体内，顿时精神一振，脸上也多了几分红润。在马红俊那胖胖的身体遮挡之后，三道流光正是从那里延伸出来的。宁荣荣从他背后露了一个头，向几人微微一笑。还是史莱克七怪之间最为默契，在台下又看得清楚，所以七人一下台，宁荣荣立刻发动了自己九宝琉璃塔中的魂力增幅。虽然只是暂时的增幅，但至少可以帮助三人将魂力凝聚一些。在透支的情况下，这种增幅是可以将透支那部分简单弥补的。一共11个人围在一起，戴沐白率先伸出了自己的右手，紧接着是唐三、小五、朱竹清、奥斯卡、黄远、精灵、绛珠、马红俊、宁荣荣、泰隆。11个人的目光在同一点碰撞，脸上的笑容同时放大。经过这一战，新加入战队的四名替补队员终于感受到自己真正的融入到了这个战队之中，同时他们也真正的认识到了史莱克七怪本身的强大。他们对这七个比他们小的学弟学妹完全是发自内心的佩服。 三少，我真是后悔当初为什么向你挑衅啊，我这不是自寻死路吗？现在看来，那会儿你绝对是手下留情了，我对你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当初爷爷让我跟随你充当护卫的时候，我还满心的不愿意，可现在我却对爷爷的安排非常满意，能跟随这样一位少主，我根本不用担心自己的未来。 一起努力。 快速地换好了一身自己的衣服，史莱克学院11人趁着观众们还没散场，飞快地离开了天斗大斗魂场，一口气跑回学院。但是天斗大斗魂场并没有因为他们的离去而平静下来，场内的气氛已经变得无比沸腾。两连胜的队伍当然不只是史莱克学院一支，但他们在两连胜中战胜的对手却分别是象征着天斗帝国的天斗皇家学院二队和七大宗门之一的象甲宗下属象甲学院。对手的强大和史莱克学院服装上的另类，无疑让他们成为了所有观众的焦点。看台上的弗兰德也没想到轰动居然会这么大， 不过他的心思是何等活络，已经开始暗暗算计该如何利用这份轰动获取最大的利益了。贵宾席上，这时的天象呼延震情绪已经平静了下来，静静地坐在那里。在他身边的白金主教萨拉斯则是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雪夜大帝始终是一脸微笑，偶尔和七宝琉璃宗宗主宁风致低声说上几句什么。在他们背后，天斗皇家学院的三位教委此时正用无比愤怒的目光瞪着血腥亲王，而那位前天被雪夜大帝怒斥过的亲王大人此时却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当初就不该听信四皇子雪崩的话将这些人赶走的，要知道这原本应该是属于天斗皇家学院的荣誉啊。 在意啊。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